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啊！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阿 Mika， 好开心今天有两个好朋友上来跟我分享这一集作同在这一集里面做分享的。咁讲我哋呢一集嘅题目之前呢，咁我梗係要介绍咗个嘉宾先啦。咁就係、是、我哋有一个其中一个嘉宾就係 Ashana 啦。Ashana， say 个 hello 先。 Hello， 大家好，我係 Ashana。 係啦，另外我哋有一个嘉宾再遇再归来，佢就係 Percy 啦。 Hello， 大家好。 係啦，咁喺讲呢集主题之前呢，我想介绍咗我两个嘉宾先。咁阿 Shana 咧，佢就系从事身体治疗同埋能量治疗嘅。咁佢因为佢经过咁多年嘅体会啦、学习啦，其实佢就感觉到生命嘅无常啦，亦都明白到咧活着咧，其实即系生存内或者活着啦，我哋每日活着生活，其实唔系净系为咗满足日常嘅生活嘅，而系要透过唔同嘅生活体验咧，去再继续学习啦，同埋作出呢个修行嘅。系啦，呢、這个就系阿 Shana 佢俾我嘅介绍，简单精要啊。咁跟住到咗 Percy 啦 ，Percy， 大家记唔记得佢啊？佢系我哋之前做过两集嘅嘉宾噶啦。咁其实佢就系、是动物全心师啦，而佢另一个角色咧都系一个能量治疗师，而佢亦都会举行一啲唔同嘅班啦、啊，去教带领客人咧去进行静心嘅。咁听讲啲评语都十分之好。咁好啦，介绍完两个嘉宾之后呢，咁我哋就讲返我哋今集嘅主题啦。今集嘅主题呢就係叫做生死學習。哇，好似好激好沉重咁样一个题目。咁我自己作少少个人分享先啦，点解我哋会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啦。咁其实死亡其实对于大家可能有一个好大的迷思，大家听到个死死声其实都好像很惊咁，好像代表了究竟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呢？但其实即比较矛盾地，我们出生之后由小朋友一路变成大人，跟住到中年老年之后，其实就是要慢慢去步入死亡，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个阶段。咁其实究竟是不是代表一个终结呢？而大家都对呢个死亡而充满恐惧嘅话，而家有好多未知之数啦。我哋死咗之后去边啦，或者未知之前又点样啦，咁可能就会令到大家对呢个题目咧比较忌讳嘅。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嘅目的最主要就系希望透过呢个主题嘅分享啦，令到大家对死亡有更加深嘅认知啦，或者体会啦。咁亦都透过两位嘉宾嘅个人分享咧，亦都希望带俾一啲唔同嘅信息俾你哋睇到，其实死亡唔系一般人所讲咁恐怖啦，同埋咁唔知点算嘅。咁譬如Percy， 你有冇嘢想讲关于你死亡？ 其实喺未讲我自己经历或者接触死亡之前咧，咁我想分享咧，我就自己好中意一本书啦，就系、是、呢、这个藏传佛教灵马派上师索甲仁波切写嘅一本叫做《西藏生死书》。咁呢本书都好出名噶，佢咧其实就系92年写成嘅，即、就、系、是、英文版嚟嘅。 哇，卅年啊，差唔多。 系啦，咁但系咧，佢一路到而家都好多人即系喺度街知巷闻啊，喺度讲啊咁样。咁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咧有译咗成30多种文字，同埋喺56个国家咧系发行嘅。咁我自己咧都成20年前买呢本书嘅，因为嗰阵时咧呢本书喺台湾译做中文版嘅时候咧，掀起一个热潮咧，个个都喺讨论生死。咁我就即係你知啦，人潮我又想潮下，咁買本書，咁買完之後覺得 好厚喎、啊，嗰本書 又好悶喎、啊， 唔知乜 喎。咁但係咧就係啦，個個都有啦，係阿山啊都有，咁個有，咁跟住我諗，都唔知噏乜，咁又即係覺得佢睇完之後覺得本書識我，我唔識本書咁啦，咁又想劈咗佢喎，但係本書又都幾靚噶嘛，個裝即係裝精好靚。 OK 噶 ，OK 噶。 係啦，咁於是我就好啦，咁啊擺咗佢喺個書架度啊，算啦咁。咁直至到咧，我个老友咧，佢患咗 cancer 啦，然后跟住佢再患第二个 cancer 嘅时候，咁系濒死嘅时候咧，即系差唔多要死嘅时候咧，我接到个消息，然后话佢即系可能差唔多要死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先发觉，咦，我书架上面有呢本书、哦， 嗯， 咁我就攞咗佢嚟睇，突然之间我发觉本书里面句句都好重， 突然间好重，跌咗线系咪啊？ 系啦，我发觉咧就系作为一个我哋所谓照顾者或者一个系目击我哋嘅亲友死亡嘅人咧，我觉得呢本书其实系一本死亡手册咯。即係佢放一啲貧死嘅人咧，佢又可以俾到佢哋一種究竟要點死啊，或者係要喺嗰時候個心態係點啦。對於我哋呢啲照顧者或者一啲旁人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好實用嘅書啦。咁我覺得其實咧我要再講多少少咧，呢本書裏邊啊，索格林波切個作者所講嘅一啲少少嘅嘢咧，我覺得係可以分享嘅，就係佢雖然係一個上司，但佢都冇經歷過死亡。咁但係就話喺我知道。逃避唔到死亡之后呢，我就睇唔出有咩好担心。咁我觉得好正。 好重喎、啊、其实。 係啦，我哋其实而家啲人呢即係好罩忌讲死㗎嘛，即係。 係呀，好诡秘㗎嘛，用另外啲词语去代替㗎嘛。 冇错啦，或者瞓得觉啦。 哎呀佢走咗。 走咗啦，或者支持啦咁样。我唔知阿珊娜你冇啲咁嘅经历啦，即係个个都好。 即係唔想讲个死。 係啦，唔讲个死。 离开咗。 係离开咗咁样。咁所以佢好好啦，即係佢话最初佢都系唔知道咩叫死亡。咁佢就发觉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因为佢都喺美国呢生活过一段日子㗎。佢发觉呢西方嘅科技咧好巴闭噶嘛，好多研究啊，又研究好多医药啊，或者交通上啊，或者啲火箭上都去边度啊咁样。但系佢对于死亡咧，其实西方咧系一度都唔了解，或者好忌讳啦，或者系唔想谈论啦。even 佢嘅教育咧都其实冇教到人哋点样去睇死亡嗰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佢话啲人好担心死，又唔知点死，又唔知死嗰时经历啲乜嘢，又唔知死后即系会经历啲乜嘢，个个都好担心死。但佢觉得好似头先讲嗰句就系，既然个个都系要死嘅，咁有咩要担心咧？个个都要经历噶啦。 所以我哋今日就要拆解一下呢个迷思啊。 冇错啦，咁咧就佢嘅有一样嘢都系好好嘅讲得，佢话既然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几时死，又唔知点死。咁样佢就觉得喺死亡真正发生之前呢，我哋有必要呢系做啲准备。 嗯，呢、這个啱喎。因为突然间你都知依家好多 case 㗎啦，瞓瞓下觉又死咗，跑跑下一步又死咗，唔、知落街突然间又唔知点样死咗㗎喎。即係大家都好突然啦，我諗相信嗰位死者呢逝去嗰个人啦，佢都应该觉得我究竟系咪真系死咗。即係其实真系㗎喎。 佢嘅态度好积极啦，同埋佢觉得我谂人人都希望死得好啦， 系啊，最好舒舒服服咁啦。 咁就佢觉得，既然死得好咧，佢就觉得，咁我哋就必须要学习咧，点样活得好啦。 嗯。 咁其实我觉得，其实讲死，其实真系讲紧生。 系啊。 其实讲紧生命呢样嘢，如果既然讲生命，哇，咁就好正。 好劲咯。 就唔使惊死死声啊，或者唔讲埋晒啲嘢，唔好快咁快发生啦，咁样。我觉得好好啊，同埋我觉得佢虽然系用佛教嘅观点啦，但我觉得。都俾咗我哋一个途径去了解多啲死，好过我哋系一嚿云咁样咯。 嗯， 咁佢就讲到一样嘢几得意嘅，佢话即系佢以一个佛教上师嘅观点去睇啦。佢话譬如死之后系可以会再生嘅，佢相信。咁再生系点样再生法呢？再生去边呢？咁佢觉得其实大部分系取决于业力嘅，即系所谓卡玛。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其实临死嗰一刻咧，嗰个死者嘅心境都好重要嘅。如果佢当时好惊啦，或者佢好担心咧，咁佢都觉得系会影响佢跟住去边嘅。咁佢就觉得，既然系咁咧，佢觉得佢就好希望嗰啲人喺死嘅时候咧，系努力咁去有一个善念啦，即系所谓心善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咦，佢讲样嘢好过瘾喎。咁、那个人如果佢要死嗰阵时心善，知道佢死嗰刻系唔去恐惧嘅话，咁之前系咪要准备咧？ 系啊， 要思考咧，同埋要知道如果佢就嚟死，或者佢将要死嘅时候，佢抱住咩心态，同埋点样努力令到自己系可以平静啦。啊，跟住嗰样嘢又好正啊！佢话咁嗰啲照顾濒死嘅人啦，又或者啲屋企人或者所谓亲友啦，佢见到佢已经有一个人就嚟死嘅时候咧，佢要做嘅系做咩咧？其实就是要令到他们尽量令到他们安详。 平稳地去度过那个阶段。 那我想其实这件事都是我们可能今集是会再讲多一 点。之后会再讲 多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实际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接触到死亡。 咁可能都會見到有屋企人或者親人咧係即係病逝啊，或者意外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於嗰個死者或者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好多嘢要學習啊，同埋睇住佢哋點樣令佢哋平和啊咁樣。 嗯。 咁我相信阿 Shana 係咪都有一啲經驗係可以同我哋講翻咧？咁 你覺得係咩死亡啊？或者有冇一啲少少補充啊？即係我就講咗大眾對死亡普遍嘅想法啦，或者個恐懼啦。咁阿 Percy 就分享咗佢嗰本書啦。咁對於你嚟講咧，死亡對於你係咩咧？ Percy 頭先分享個內容，其實我都因為我都有個本書，亦都好喜歡個本書。咁我其實都好同意好裡面好多嘅觀點。咁對於我嚟講，死亡係一個一个过程，一个学习的经验啦，其实是你灵魂在演化去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嚟嘅啫。咁亦都即系亦都同翻头先阿 Percy 讲啊，系一个有一个再生的一个延续喺度咯。咁我亦都好同意就系话啊，当你面对死亡嗰时候，个心情其实好影响你成个过程。咁喺我自咁亦都即系睇到，其实坊间系佢係即係我諗，可能唔知係咪即係亞洲人對死亡係有個忌諱，就比較少去提。即係可能通常就算知道可能身邊嘅人面對一個好病情嚴重嘅情況，知道死亡係必須會發生，仍然都會唔係好願意去提咯。但係其實如果你去幫助到往生即係要去經歷呢個過程嘅人。去等佢哋去抒发，去讲佢哋嘅心情啊，各样嘢，其实亦都系会帮佢想去准备行呢一条路嗰个过程啦。咁其实真系有好多系需要喺教育嗰度准备我哋个心境啊，我哋嗰个思维啊。咁而尤其是而家即系人口越嚟越老化，咁系我哋有好多人都会面对身边更加多嘅親友可能慢慢離世啊，咁其實亦都喺坊間，亦都係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教育啊、活動啊，係等我哋去多啲關心呢、這個乜嘢叫死亡啊？我哋點樣去善用呢一個嘅關係呢個空間咧？ 嗯，係啊，因為其實咧嗱，大家都因為我聽過啦，聽過人講啦，其實當你有個親友咧，如果係真係不幸離世咗之後咧，其實咧希望咧大家其實過咗一啲儀式嘅時間咧，可能49日或者之後咧，其實就大家都會係尊重佢離去啦。其實好多時就未必。有啲，譬如有啲话系好老嘅逝去嘅亲人，其实已经好老噶啦，或者叫孝丧啊嘛。如果中国人，其实就大家要笑住咁样喺灵堂嗰度去送别佢噶嘛。其实诶，系一个好好嘅仪式嚟嘅。其实点解咧？因为我听过，其实逝去嘅灵魂啦，我哋讲逝去讲嗰个人士，我哋叫做灵魂先啦。咁其实佢离去嗰阵时咧，佢当然会有啲悲伤啦，或者恐惧啦。咁如果我哋系再逝佢嘅亲友咧，而不断咁样去，可能会系我哋又好伤心咁样睇到佢离去啦。其实佢始终虽然大家嘅角度唔同啦，我哋就知道噶嘛。其实大家个能量角度唔同啦，咁个境界都唔同，但系其实佢都会知道我哋好担心佢，同埋我哋好伤心。即系如果我哋在世嘅亲友咧系好伤心、好挂住佢咧，其实调翻转就会令到佢有啲系唔舍得嘅。系咪都会影响到佢嘅转世啦，或者步向下一个阶段噶嘛？但系当然我哋嘅大前提，今日倾嘅大前提就系话，佢哋会无论人啊点样都好啦，有大家都系嚟地球里边学习噶啦。咁简单咁讲，呢个只系我哋其中嘅一个阶段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里程碑嘅。咁呢个只系我哋人生课堂上嘅其中一课。咁我哋完咗喺呢个地球嘅学习，我哋可以选择去再翻嚟啦，又或者再去其他地方去学习噶嘛。即系其实基本上我哋应该咁讲，嚟今日三个咧讲嘅基本上嘅概念就系其实人虽然死咗，但系我哋嘅灵魂系不灭嘅。我哋灵魂其实系一个能量体啦，之前我哋几集都讲过，我唔同嘉宾都分享过，我哋系一个能量体，而呢个能量体嚟到地球学习， 中间有学好多唔同嘅嘢，去完善我哋自己嘅能量啦，即系通常都系讲紧爱嘅能量啦，智慧嘅能量啦。咁所以呢个能量，虽然我哋肉离开咗我哋嘅肉身，佢会继续佢嘅旅程啦。咁至于影佢能唔能够好顺利地转化去另外一个过程啦，即系话咁讲转化去，其实就系睇翻佢可以放低几多，可唔可以咁讲咧？阿 Shana， 你有冇少少补充？ 可唔可以放低，真係好影響個過程。咁所以好多時候令到一個靈魂唔可以放低，可能佢有啲嘢擔心啊，或者恐懼，佢唔知行緊嗰條路會有一啲係啲咩情況啊。又或者可能佢關心身邊嘅人，佢唔捨得擺低，有啲牽掛。咁所以如果雙方面無論係要離開嗰個人，或者係照顧佢嘅人，都可以擺低呢一份嘅牽掛嗰時，其實係會有幫助呢個靈魂嘅過渡。咁其實係嗰個靈魂可以安穩過渡嗰時，其實對於佢下一世嘅演變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喺度，亦都係一個好療愈嘅過程。其實係一個雙方都好療愈嘅過程，因為唔一定係好，即係當然係你流失一個你挚爱嘅人， 系啦，咁 你一定 会 有 伤 心嘅。但系你可以同佢共存到最后一刻，然后帮佢可以好安稳咁样过渡嗰阵时，其实都系一个好疗愈嘅过程。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我哋伤心啦，好多人就系觉得其实佢离开咗我哋啦，好似永远咁离开咗我哋咁。但系当我哋突然间，就我哋之前倾过啦 ，Paris， 如果我哋记得翻，其实我哋从来冇分开过嘅。 嗯， 其实我哋都系一个能量，我哋可以喺唔同嘅方式。去之後再接觸啦，或者大家都感受到大家嘅愛，其實從來冇分開過。我哋又點樣需要咁傷心呢？因為傷心係覺得我哋永遠都分離咗嘛。其實從來都唔會分離嘅。如果係大家喺學習嘅旅途上咧，大家係同學係咪啊？ 同修啦， 同修係咪？你之前講過嘛？ 我覺得其實咧，頭先阿 Shana 所講咧，就係即係嗰個死者佢要放下啦。其實我哋生者都係要放下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這個即係大前提裏邊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要去想得到真正嘅愛啦，即係被愛咧，即係或者係接受啦。但我覺得其實接受死亡呢樣嘢都係去翻我哋今日講嗰個學習死亡。我諗點解我要突然間要提出呢樣嘢，就係、是、我頭先講有個老友啦，咁佢就嚟死啦。咁佢直情講話我唔想再接受化療啊嗰啲嘢，因為我唔想再接受治療啦，因為我已經決定咗咧我要去啦，因為佢已經患咗好多種唔同嘅癌，折騰都好緊要。咁跟住咧，但係咧，咁我就好啦，咁我話咁。我会陪住你，同埋你想做啲乜嘢 就陪佢。 你要你同我讲，我就帮你去办咁。咁另一方面咧，我有另一个朋友咧，即系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咧，佢就话唔系嘅。佢而家需要嘅咧系多啲人嚟探病，同佢打气。 但系佢想唔想先得噶？ 对方唔想、啊，但系觉得佢咁样而家系消极。佢太消極啦，我要去幫佢。咁跟住佢就開始做好多嘢啦，就係譬如喺佢就叫曬嗰個人識得嘅，可能小學啊、中學啊、大學嘅同學。咁可能人哋已經小學同學已經唔記得咗， 我都唔記得咗小學同學噶啦。 但係你當人同人講，喂，你知唔知係邊邊個而家有事？咁、那個人聽咗之後，咁你又好做衰仔噶嘛？ 點都要嚟噶啦， 點都要嚟啦。但係因為我呢個朋友、這個老友咧，佢做完開腦手術之後咧，佢已經冇咗六成記憶噶啦， 好虛弱噶咯。 咁佢已經嚟到，咁嗰啲人嚟到一場嚟到，佢又覺得，唉，咁去到。要即系去到医院去探佢，佢都要勉为其难坐起身啦。啊，多谢你嚟探我，其实我都唔好记得过系边个。跟住我觉得，喂，即系用句粗俗啲嘅讲法，佢阻住人哋去死啊！你明唔明啊？我谂其实背后嗰样嘢就系我呢、這个即系想激励佢，想去振作嘅人咧，佢唔接受佢要死亡呢样嘢，同埋会成日都。寄望有奇迹发生咯， 呢个系其实佢积极嘅谂法嚟嘅，我即系唔可以话佢错啦，我只可以讲其实当事人佢最想点样 系啦， 系咪？即系有时我哋觉得佢为佢好，但系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Percy 系咪？我哋喺动物嗰集讲过啦，或者帮手嗰集都讲过，其实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主人，我哋每个人都有我哋自己嘅无限嘅智慧，而我哋嘅节目都系帮佢哋点样攞翻自己呢个智慧出嚟啫嘛。咁佢都想咁样，但系我哋觉得佢要支持落去，做个生命斗士，系咪睇得电视多？我谂。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成件事就系好惨咯，即系佢又辛苦，嚟探佢嗰人又好辛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都要接受死亡系一个只系一个过程嘅终结，仲有下集嘅。无论系生者同死者都要接受呢样嘢，只要我哋系将呢个成个态度、成个睇法改变咗咧，我哋又唔会逼人夹硬要唔死住啊。或者夹硬要打起精神啊，又唔需要逼啲生者去探佢啊，咁嗰类咯，呢个就系我最大嘅感触嚟噶。 系啊，阿 Charlotte， 你有冇少少分享啊？ 我有一个类似同 Percy 差唔多嘅经验，但系同动物有关嘅。 系 咁样就系、是、咁，我之前我只猫咧，咁佢年纪大啦，咁佢开始身体就坏啦，咁佢都相当病嘅。咁个样即系见到都好似好惨咁样，但系佢哋中意周街走，咁啊中意走去第二条村啊探下人。咁因为佢好喜欢出街，咁我哋就唔会唔俾佢出街噶。咁亦都佢个意愿都好清楚，就系佢唔会去睇医生啦。咁我啲猫都真系好清楚表达佢哋嘅意愿嘅。咁到佢真系开始即系病得好紧要啊，可能会流血啦，各样嗰阵时，啲街坊其实好多都好唔开心，好担心，咁就真系可能要求我哋将佢人道毁灭啦，各样嘢。咁但系甚至有街坊去即系拯救佢咁样， 等我嚟医佢， 唔系系捉咗佢动物协会咁样，即系以为佢系即系冇人照顾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令到佢个情况系更加差嘅，因为其实佢只系希望令即系喺佢有生意嘅空间里面去做佢中意做嘅嘢嘅。咁我哋系尊重佢呢个决定。咁到佢真係要离开啦，咁样佢好清楚自己要离开。咁样嗰几日佢准备好呢，咁其实好安然嘅。咁样但係佢仍然都有要求去出街。咁佢行唔到呢都要即係佢会用即係身体语言话俾我听佢想出街。咁我就会抱住佢，咁佢就会用佢个头指向唔同嘅地方，咁我就带住佢去。咁可能佢有时要落地。就我俾佢落地行几步，咁我又抱翻起佢。咁其实系去到，即系其实每一刻我哋都系好尊重佢嗰个意愿。咁其实内心都有一定嘅挣扎喺度，即系唔希望佢辛苦。咁但系去到最嬲尾陪咗佢最嬲尾一晚起身，咁瞓喺佢身边起身见佢啊，原来已经冇晒气力，吓以为佢已经过往生咗，但系。原来佢仲有最后一口气，下一口气咧都系话俾你听，我要出街。咁于是乎咧，咁就抱起佢，同佢出去外面睇日出啦。咁样，然后最嬲尾佢就喺好安然咁喺我哋手上，我哋摸住佢，然后佢好安稳咁样吐咗一口气，好清脆利落咁就走咗。 即系好似做戏咁样， 系啊。 就是最后一戏，跟住就哇，系好似啲电视剧咁。 系啊系啊，但系嗰成个感觉系。好疗愈嘅，同埋系唔伤心嘅，系有好即系直情有种好深厚嘅爱嘅感觉喺度、因为你知你可以帮助你心爱嘅动物可以完成咗佢心想做嘅嘢，行到去最后一口气。咁亦都喺我喺做打坐嗰时候，再联系翻佢嗰时候，其实佢系好满足嘅嗰、那个状态，而佢嗰种满足嘅状态，亦都系造就咗其他嘅动物嘅一个疗愈嘅过程。咁所以即系我亦都好同意，就是、有时候我哋唔知道其实对方经历紧嗰人佢成个心情系点样，或者即系我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坚持要做一啲我哋认为好嘅嘢，可能系因为我哋有啲恐惧，系我哋自己嘅恐惧咧。或者系我哋唔想失去呢个人，又或者我哋好恐怕，如果我唔去努力去做一啲嘢，我系咪做漏咗啲嘢咧？ 我有冇啲嘢，我会后悔咧？ 系啦， 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噶，即系无论第一，譬如我唔讲自杀寻死嗰啲人士先啦，因为其实你唔知佢自己有咩内心斗争噶嘛，咁其实佢经历过啲咩咧？从来都唔会有一个人知道，除咗佢自己之外，咁所以先选择行呢条路嘅，即系我唔评论系。啱唔啱都唔系我哋可以去评论啦，应该简单咁讲，系佢自己决定噶嘛。咁但系好多时佢嗰啲亲友啊或者朋友就会觉得好自责啦，即系我佢最唔开心嗰阵时，我好似帮唔到啲咩嘢啊，永远都觉得自己唔够。所以其实就跟住又跌翻佢 啲亲友可能某啲会跌咗落啲谷底度，就会觉得我冇帮到佢，系咪我做漏咗啲咩嘢咧？其实我都想趁呢个机会，都想讲翻啦，同一个道理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内在智慧，我哋有自由主义去选择我哋嘅人生。无论我哋想终结呢个阶段，即系死亡啦，定系话去继续行落去咧，我哋有绝对嘅自由嘅，冇人可以干预其他人嘅生存嘅自由啦，包括爹哋妈咪、太太伴侣或者仔女咯。咁其实所以就算我哋可能周围嘅人觉得自己做得唔够，但系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其实佢哋有佢哋嘅选择咯，无论系动物啦，又或者系人啦，或者朋友啦，其实都有佢哋嘅自己嘅选择咯。咁即系唔需要再太过自责咯。我希望即系呢一集收听嘅听众啦，其实都如果你有类似嘅同感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一集对你哋有少少嘅启示啦，放低一啲可能你孭咗好多年嘅包袱。我又唔知点样同人讲，因为其实好难讲俾人听喎。因为我边个做死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我谂我哋好少听过呢啲人分享咯。 其实呢个过程，因为我实在有好几次面对呢、這个突然离世呢一个嘅过程，咁我都经历过呢一个阶段。 呢个我哋应该会讲 嘅。咁但系咧，我即系喺呢个，其实亦都有好多嘅研究都会指出，就系话。在个心理上面啊，你系面对即系经历过个死亡嗰阵时，你会有恐惧，你会有愤怒啦，好多时会有好多嘅愤怒。点解要有呢件事发生啦？你会有好想呢样嘢唔发生，你想去扭转呢个局面啦。你会有好多嘅悲伤啦，但系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内疚感，就头先你咁讲，呢个系其实系一个。我谂系一个自然发生嘅一个情况嚟，即系无论那个情况点样，那个死亡系点样发生到，无论你识唔识嗰个人咯， 系啊，系 你心你点样你都突然间，即系你同佢系咪好深交到，你都会有一啲嘅自救感喺度，即系好似就头先你讲就系话，无论即系硬系觉得好似应该有啲，我早啲去探佢就好啦，我应该即系可能上次见佢，我唔好窒佢嗰两句，我就 系啊系啊，我打个电话俾佢都好， 系啊，咁终于有一啲嘢。但是其实这个是整个你的情绪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没有即是留意不到而被那个情绪或者那个内疚感控制了你那个想法的时候呢，你就会很难在这个经历里面去得到它带给你的一些很珍贵的学习。 嗯，系啦，系啦，好多谢阿 Shana 同我哋讲佢少少嘅分享啦，一间有啲更加详细嘅分享。Percy， 你有冇少少嘢？头先我讲嗰啲，你觉得点样？因为你都见过好多唔同客人啦，或者好多动物啦。 其实阿 Shana 讲佢只猫嗰件事咧，我都知嘅，因为咧，其实佢身边嘅朋友咧就静仔鸡就同我讲话，佢啊唔忍心只猫走啊。唔放手啊，搞到只猫好辛苦啊，咁佢哋咧就其实就想我同佢只猫倾下啦，又想我咧同佢倾，叫佢放手啦，咁但系实际上即系我都见过好多客人系咁嘅，但实际上佢个 case 唔系啦。咁头先系点佢自己讲咗咧，就系、是、其实佢一路都系好尊重佢只猫嘅意愿啦。咁我觉得其实即系补充一句咧，就系、是、其实无论人或者动物，就系要尊重啦。Provided 佢唔系神志不清啦。佢好清醒，佢有咁上下嘅成熟度，佢好知道自己谂紧乜同埋想做乜，咁我哋就要听佢咯，系去即系、就是、用我哋耳仔去听佢究竟佢系想点，然后尽量去做，去帮佢做咯。我有时觉得，譬如话啲人好似好内疚，话冇去探佢或者去到窒佢，咁我又觉得又唔系话你之前仲窒佢嘅，由呢一刻开始你又唔窒佢啦。我觉得其实最紧要系自然咯。 嗯， 吓，因为你就算唔窒佢，其实当中你都系觉得，哎，佢就死啦，咁就唔好窒佢啦。咁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一种咁嘅心态都系唔啱嘅。平时你系窒开佢嘅，你哋系窒嚟就去玩嘅。咁你哋今次去探病或者佢就嚟死啦，你都系继续系咁嘅啫，最多都系继续窒下佢，因为咁样先至系最自然嘅你同埋佢嘅相处咯。我觉得就系咁咯。 即系其实又回到翻我哋之前阿 Percy 同埋阿 Shana 讲嘅主题啦，其实就系平和 平静咁样去面对死亡呢件事啊，应该简单咁讲，啱唔啱？即系唔好谂住好似咩特别嘅严重嘅事，我哋要咧 特别处理 ，好似系特事特办咁。 系啦， 其 实应该咁， 其实唔应该咁样啊！真系讲到好似好特别咁。 系，平时窒开佢嘅，今次探佢都系继续窒佢噶啦。 系啊， 唔会突然间系唔好啦。我等阵唔系几好嘅，我又觉得自己内心不安啦。咁做咩啫？咁就好唔自然啦，系嘛？ 系啊，其实真系最紧要系咁样，因为简单咁讲啦，其实每个人点样行佢嘅路咧，其实佢自己写咗佢自己剧本噶啦嘛。我哋之前讲过噶嘛，每个人都有佢嘅剧本写咗噶啦嘛。即系简单咁讲啦，好多老师或者大家之前都听过呢啲咁嘅分享，就系、是。每一个灵魂在转世之前，即是我们做 BB 出世在妈妈的肚子出来之前，其实已经写了我们的剧本了。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啦，我们会遇见些什么人，他又会令到我学习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啦。那当然怎样死亡呢，基本上剧本里面呢大致都有列到的了。基本上我想你们大家都晒头啦，那就是大家都同意啦。好啦，那时间很快过，我们现在又第一节嘅时间咧，差唔多到啦。咁我哋转头再翻嚟咧，阿 Shana 同埋 Percy 咧，再分享多啲佢哋自己嘅经验啦，同埋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听众再讲下啦，点样面对呢个死亡呢回事啊？我哋转头翻嚟再见。